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收获。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进行中，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为你喜爱的主持人投票，更有精美礼品送不停。 爱我就来投票吧。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北京今天的云彩特别的与众不同， 哎，是这每一朵都跟 PS 上去的。 什么叫 PS 上面？ 就是说美的不像真的， 是吧？反正你看吧，天儿，蓝白蓝白之间有一些那个跟棉花糖啊，或者跟棉花似的那云彩，确实，哎呦，北京的天实在是太好了， 跟这神服着呢。 哎呀，不过说实在话啊，这样的天到底该干点什么？比如说昨天下午3点半啊，昨天您在哪儿？反正我们电台边上没下雨，但是您要是在国图哈，就是魏公村啊、白石桥那一带，据说是窗外瓢泼大雨。国家图书馆北馆上下4层座无虚席，暑假的这个还在进行当中，暑期因为学校图书馆闭馆不开呀，这个书香浓郁的公共图书馆成了学生们上自习的首选 啊。这满满当当的跟着上自习呢， 也不全是上自习的，也有跟着看书的，也有很多白领跟里边啊凑热闹，加上这个这不是上班，昨天周末嘛，上班的也不上班了，所以这个国图的阅览室一座难求啊，写论文的、赶暑假作业的、准备考研的、复习公务员或者司法考试的，本该闲暇的时刻，阅览室里边挤满了埋头苦读的年轻人。 怎么听着那么像大学的期末考试之前呢？ 就是现在读书的氛围是多么浓郁。记者上下四层巡视了一遍，没发现一个空地儿啊，一个空位都没有。特别是1层2层的中文图书阅览区，不少没座的读者干脆在地毯上认真读书了。所以想起来我这个10多年前那时候还叫北图呢，我也在地下坐着捧本书跟那看， 打地铺的看。 嗨，地铺是躺着，我们都是坐着。可见大家都爱学习哈。24岁的林威呢，坐在地上正在读一本申论热点。你知道他干嘛吗？ 干嘛呀？ 他是从政法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由于对现状不满意吧，萌生了考公务员的想法。 也是哈。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说你都上了班了，你按说你怎么不在家看书呢？ 那为什么呀？ 问问他呗。他说在家复习总会被电视电脑分心 啊， 不像在国图这儿安静有气氛 啊，怕在家管不住自己。 哎，平时工作特别忙啊，林威只能在周末到国图来。周末人多，上午来的早，你能抢一座位。你吃顿午饭，你座就可能被别的占了啊，你只能坐地下了。除了本地北京的读者，还有不少外地读者也在国图啊跟那儿用功呢。 啊，大老远来的。 哎呀，有一位河南小姑娘刘佳，今年才初2。这不是放暑假吗？来北京学雅思，已经待了1个月了。她说了，我所有的作业都是在国图完成的啊，我这个太爱国图了，每天必到国图签到，那高低错落的书架真像哈利波特图书馆里的样子。 想起来小说电影了。 哎呀，哈利波特啊，不知道有没有猫头鹰啊。有一位图书馆里面跟记者说，哎呀，平时不这么满腾啊，这不是放假，正好赶上周末，所以人多 啊。 不过我觉得挺好，这个爱读书的氛围吧，就是必须得在这个环境当中让人踏下心来。 是， 当然了，有的时候也是磨练意志啊，你比如像领袖当年， 但这怎么读书都成磨练意志了？ 你去菜市场，你捧本书，那不是磨练意志吗？ 嗨，找别扭那是。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环境确实能够感染人。 是 啊， 是是。 今天要不然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您工作生活当中最安静的地方是哪儿？ 最安静的地方， 就是不能太吵。你比如说有一些小花园特别安静，有一些地方静的都有点瘆得慌，有没有这种经历？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您生活当中最安静的地方。 我们的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最近皮肤干燥，昨晚做了姐姐送的面膜，效果很好。 你呀、啊？ 没有、啊，在朋友圈里不是经常能看见这样的朋友圈营销吗？微商。 啊，卖面膜的， 哎，这广告词这都一个机器里出来的哈。这发言下面是两张皮肤嫩嫩的人像图，就在这条评论下面紧接着呢巨多的点赞啊， 嗯， 还有很多朋友啊在下面追问，你这个面膜什么牌的呀？怎么才能买得着啊？嗯，反正打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很多使用微信的用户啊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或多或少啊遇见我们一开始给大家讲的这样的面膜推销， 嗯。 但是有心的人会发现呢，最近朋友圈里卖面膜的是越来越少了，那怎么感觉好像一夜之间就悄悄消失了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就是把所有卖面膜的全拉黑了啊，所以就看不见了。 其实调查也发现啊，这个骤然降温的朋友圈营销啊，又倒逼着面膜厂商倒闭，有一些代理商被迫跑路了。微商很容易赚钱，面膜销路很好，利润空间很大，这几乎是大多数面膜厂商销售拉代理的忽悠说辞。就比方说大学生小贾当初就没经得住这样的忽悠， 嗯， 一看着这样的说辞就被说动了心，主动联系了一家化妆品公司，成为了某面膜的代理商。 不是，这能挣着钱吗？ 这一开始啊，小贾呀，那也没想挣多大大钱， 嗯， 就是指望着赚点零花钱就行。但是介入了面膜代理之后，小贾才发现，哎呦，那自己真是太天真了。小贾介绍说啊，作为代理啊，他们自己得先囤一部分货，然后再进行销售，或者再去发展代理商。销量越多，你这代理商级别也就越高，而且这个代理不同的级别啊，拿货价比零售价格要低不少呢。 嗯， 换句话说啊，你要是想多赚钱，你得想方设法的卖掉更多你囤在自己手里的面膜。 要想多挣钱，你就得多囤货。 哎， 啊， 是这个意思。虽然小贾只是个大学生啊，但是啊，他的朋友圈里也有些朋友跟亲戚。小贾的面膜销售啊，也主要针对这些熟人。 杀熟，这是。 从去年暑假开始卖啊，刚开始一段时间销售还不错，卖的最好的时候，一个月你知道能赚多少钱吗？ 多少钱？ 那利润能达到5000块钱左右。 5000呐！ 这对于兼职的小贾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啊，你想，一个月5000，十个月50000，一年60000， 没有十个月一年这一说 啊！ 渐渐的，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这现在这才半年吧，销量已经大不如前了。现在每个月也就能卖个80-80块钱 啊！ 深圳触电电子商务创始人这龚文祥啊，之前就估计说微商呢已经达到了千万规模。 嗯， 按照这个计算，在微信上卖面膜的卖家应该有800万人。 多少人？ 800万。 哦。 记者调查发现啊，小贾反映的这个竞争激烈呀，只是朋友圈卖面膜难卖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啊，很多店家为了增加销量，那不惜是欺骗和过度宣传呢。这种杀鸡取卵的营销方式，那肯定是没法持续的呀。你做一个杂牌的面膜相对很容易， 嗯， 就取一个听着特拗口、听起来特洋气的洋名， 嗯， 你再设计高大上的包装，就金光闪闪的硬纸壳的那种包装啊，再找所谓的面膜工厂贴牌生产，那就完事儿了。 嗯， 朋友圈里面膜啊，一卖300-400块钱一盒，一片至少得50块钱，但实际成本啊，5块钱一片都不到。 你瞧瞧， 这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朋友圈信息传递速度特惊人，而且一旦这样的欺瞒手段被揭开啊，不仅朋友没得做，而且还会拉黑这所谓的店主， 你看 生意也没得做。 我们都是早期拉黑那波的， 是吧？ 嗯， 这朋友圈卖面膜啊，只是微商乱象当中的一个缩影。夸大或造假的宣传手法、产品质量问题、打传销擦边球等各种问题，广受到外界质疑。也有很多消费者抱怨啊，说现在的微商啊，这不少都是杀熟，碍于朋友面子，再加上这个监管投诉无门，很少会去追究。 嗯， 甚至一些公众和观察人士都认为啊，微商必死。 哦， 熟人信用一旦被透支，整个商业模式就会崩溃。 男人好 啊，男人这跟男人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啊？ 像我们就不怎么贴面膜。 哦， 你看啊，拿水洗洗得了。 之前不就说嘛，这个女人和小孩的钱好赚， 是吧？他再好赚。您老是这种杀熟的这种赚法，估计这种方式也维持不下去。 嗯， 啊，网上不光卖面膜， 卖化妆品、指甲油，反正都是跟女孩的这些常用品有关啊， 是 什么都有啊。但是这种方式到底能不能真的是一个月五千、十个月五万、一年六万、十年就能挣六十万这种发展模式，这才是能够可持续发展。 是啊，这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咱这一笔生意做完之后，咱就跑了， 再也挣不着钱了，这也不合适。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您，您可别倾家荡产就做微商，有时候您钱可不能搁在一个篮子里边，是吧？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门口或者您生活当中哪儿最安静，您认为最安静的时候是什么样，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另外今天不是开始时候说了吗，今天云彩特别漂亮 啊，是 对吧，您可以拍点蓝天白云给我们晒晒哈， 那好看的跟画似的， 是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刚才不是说哪儿最安静吗？ 啊， 这个安静的地方让人觉得这个特舒坦啊。 是， 该安静的时候得安静，但是有些地方要是家门口老闹不得慌，这个很头疼。 那觉都睡不好。 丰台区赵女士反映说，这个万丰公园晚上有人唱歌， 嗯， 声还挺大，这干扰休息啊。 那唱到几点了？这是？ 这赵女士是这样说的哈，她是电厂路附近的住户啊，近三年时间，每天晚上六点半开始，这万丰公园嘛， 嗯， 里边都会有高声唱歌的声音充斥在耳间，这个声音一直会持续到晚上十一点过后。 哎呦，唱五个多小时！ 哎呀，附近的居民对此是苦不堪言呐。记者也是来到万丰公园了解情况啊，在这个万丰路十字路口就能听到很清晰的唱歌的声音。你学着这声儿啊，你往里走大概三四百米就能找到声音的来源。 找着了。 在公园里边啊，有一块写有盒子的大石头前的这个小广场，共有四波唱卡拉 OK 的人群 啊， 每群呢都有几十个人跟那儿围观，其中呢有些人还坐在小板凳上 啊， 中间放一台电脑电视，放一台电视啊，电视周围有几台这个音响播放设备 啊， 电视屏幕之前拿着话筒就唱歌呗。 那这还真是卡拉 OK 啊。 关键是这音箱的声儿非常大，记者也看了看，哎呦，一看电视屏幕上播放都是一些老歌。 嗯， 旁边有一位中年男士说了，说这个付费哈，可以随便点歌， 嗯， 五块钱唱一首，十块钱可以唱三首， 这还得这砍价 啊，这能组团消费， 有批发价、 啊。有一位公园里边散步的居民说了，说他们这些唱歌的人啊，每天都来， 嗯， 关键是这音响开的太大， 闹人。 我们家住在公园外边，隔着一条街都能听见这屋里边这园子里边唱歌的声啊。他说唱歌你没关系，但是家里有老人，都希望早点睡，早点休息。你说这个噪音啊，你唱的再调上还行，你唱的五音不全啊，跑调跑的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这没法睡觉。跟他们说过，但是没用。记者呢也是把这事儿随后致电了一下这个丰台公安分局岳各庄派出所。派出所的一位公务员说啊，说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啊，这晚上十点以前在公园里边播放啊这些高音都是合法的， 嗯， 我们管不了啊。但是十点以后有人在唱歌扰民，我们可以派人过去管理。 那这都唱到十一点以后了，这一个多小时能管吧？ 哎、关键是你也不能指着老让警察叔来管你，什么事都得凭自觉。你老觉得你弄一大喇叭啊，大喇叭跟那儿声大，显得气场足，但是你实在是扰民。你要真是自娱自乐，你戴个耳机跟那唱卡拉 OK。 嗨、哎、 啊， 好多人唱这卡拉 OK 不是说为了欣赏自己美妙的歌喉、 嗯， 甚至可能就是为了我宣泄一下现在的这情绪。 那你也可以戴着耳机宣泄嘛，你把耳机音量调声大点。啊、 反正也不是不行哈、啊， 就是，其实您把您那喇叭声调小点儿， 嗯， 方圆比如说二三十米能听清楚就行了，何必呢？非得弄的声儿那么大，然后让人都知道您这调五音不全，出门一看，就昨天晚上他唱歌来的，跟豪似的，你这面子多难受是吧？ 是， 所以咱们还是互敬互爱啊，关注一下周边邻居的感受，咱声儿能小点就小点。 说到关注一下邻居的感受啊， 嗯、 接下来这邻居基本上没什么好感受。 哎呦呵， 只有六七米宽的小胡同啊，却常年都停着僵尸车。这车呀，也不是没有主，而是被附近的商户当成了仓库。昨天记者就走进了榆树馆胡同啊，这条全长两百米左右、宽不过六七米的小胡同，跟很多胡同一样，一边停了不少汽车。可是，一仔细观察，有五六辆啊，那都灰头土脸的。显然呢，很久都没动过窝了。 嗯， 这些车就是陈女士所说的僵尸车，车型呢不是小面包，就是中型面包车。 哎呦， 记者看到啊，在两个电线杆的后面停着一辆印着什么蓟县官庄镇的白色中型面包车， 还是个外地牌子， 能勉强看出是白色的都不错了，因为那车身都已经爆皮了。 嗯， 反光镜还被掰到了挡风玻璃前面， 嗯， 透过脏兮兮的玻璃朝里看啊，里边堆放着很多纸箱子，看上去像是饮料啊或者食品一类的纸箱。紧挨着这辆爆皮车的呢，是另外一辆灰色的小面包车，驾驶座位塞满了压瘪的纸箱，车身呢落了厚厚的一层土。这条胡同呢有大树遮阴，路面呢也比较干净，可是啊，就这几辆灰头土脸的僵尸车停放在这儿，实在是有碍观瞻， 嗯， 那个实在跟画风就不太协调啊， 是 一看就别扭。记者向一位刚刚从菜市场出来的大爷询问， 嗯， 才知道啊，这些僵尸车呀都是菜市场商户停在这儿的 啊，都是他们停的。 这大爷指着路边的一名女子说道啊， 啊， 这最长的这得停了四五年了，你看你看，这他不就是这不跟着上货呢吗？ 哎呦， 僵尸车的存在呀，不仅让居民头疼，还让附近周边环境的环卫工人师傅很郁闷。 为什么呀？ 哎呦，就因为这些车，我们队经常被扣分。 人家自己也有评比。 胡同里一位正在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他跟另一位同事啊一起负责这条胡同的环境卫生。菜市场门前呢经常会有一些垃圾杂物，在路面上看见那是比较好扫，可是啊那僵尸车挡住的那些犄角旮旯里啊， 嗯， 总是扫不着。 是 这位环卫工人还说啊，虽然工作量大一些，但只要勤打扫就行啊。你说那些够不着的犄角旮旯就确实让人很郁闷了，因为啊环卫抽查小组来检查的时候，只要发现问题就会要扣分。也有很多居民表示，其实啊街道曾经开展过对这些僵尸车的整治， 嗯， 但是屡禁不止啊。 是吗？ 人说这些年也清过五六回了吧，可是经常啊白天清是清走了，那晚上一不注意又开回来了。 哎呀，这个看来是这些商贩拿着这些僵尸车当仓库了， 是 啊，当自家后边的那库房了。关键是这让人环卫工人评比丢分不说，这让附近的居民住着也难受。 你这把胡同挤成这样， 啊， 这家里来来人或者来回进来出去的， 嗯， 万一躲你这脏不拉几的车，怕蹭一身灰，人再摔个好歹的，是不 是？ 是 是是，能不能有一些其他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说，当然了，有这些路桩可能会危害到这个行人的安全啊。 嗯， 就是我这个意思，就是你别让这些车能够顺利的摆在这儿，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反正也需要管理部门一些智慧呗， 嗯， 看看具体情况。关键能劝吗？你说劝管用吗？ 那这咱普通老百姓劝我估计可能不大管用， 是吧，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觉得哪儿最安静？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实话开说，最安静的地方就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开电视，只听北京广播电台的节目 啊， 房间这时候听广播的时候才有声，其他的时候都是静音。 那我小点声。 嗨，这个叫什么？那和牙是吧？ 嗯， 说尘世的喧嚣，沉静的内心。哎呀，只要在某些场景看到特定的，这个什么叫看到？听到特定的旋律，再焦躁的心也会变得沉静下来，同时整个人也显得特别有内涵、有味道。 嗯、 俗话说得好，沉默是金呢。 那我们这主持人每天老说话，这沉默时间太少了。 我们叫日说千言，不损自伤，是吧？ 渔人老宋说啊，二位好，我这87年去那个参观塔尔寺， 嗯、 游览那个讲经殿的时候啊，店里没有人，哎呦，静的都瘆人。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这瘆得慌，就太安静了， 嗯、 是吗？ 哎，别说有些地方文物古迹啊、旅游景点啊，真的人少的时候那种安静，让一下内心都净化了 啊，是吧？ 是吧？ 嗯， 哎呀，张晓辉发了好多照片，说这是水中倒影啊。 嗯， 既静谧又幽深，坐在水边畅想，如梦如醉的，无人打扰。哎，太美了！ 你看这美的，我师傅嘴都瓢了。 那、啊、是因为说话说太多了。那么，欢迎您继续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您觉得生活当中哪儿最安静。 嗯， 当然了，今天那个漂亮的云彩，这位同志叫什么呀？ 魅亮同志。啊，舒亮同志啊， 就是 差不多吧。这图很美了，就一张一张的这个漂亮的云彩啊，还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空旷、很幽深的这种感觉。 是是是，那么也可以发送微信啊，把您拍下来的漂亮的北京天空的照片给我们看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气压是轮胎的命门，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你最珍惜的一切都在这四个轮子之上。装一套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四个轮胎的安全，换来的是一路的平安。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兄弟不是都朝同一个方向，而是无论去哪里，心都会在一起。我是陈小春， 我是钱嘉乐， 我是谢天华， 我是林晓峰， 我是曾毅健。 液体兄弟， 2016款液体1.4 TSI 强悍动力，后排座椅自由组合系统，全系标配全景天窗，12.98万起，斯柯达，来自上海大众汽车。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北二环的主路积水潭桥西侧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两车事故发生，提示后车小心避让。西四环勘探桥的出口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京沪高速由南向北，北京世界到分钟寺桥车多。青年路由南向北，从朝阳路辅路到摇摇园车多，行驶缓慢。新东路水源路北侧由南向北，从水源路到新北路车多。新华西街由西向东，从通州北苑桥到新华南路车多。另外，东土城路北口北向南方向是有事故发生，提示后车行驶缓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你说这个。大口吃肉， 嗯， 大口喝酒， 嗯， 听着挺爽是吧？ 那这江湖豪杰呀，这是 江湖豪杰。哎，你一口气能喝多少酒？ 我一口，你得问我一口气能喝多少水吧？这是还喝多少酒？ 女同志喝酒 啊，据说有人是喝点就上头， 嗯， 啊，然后还酒精过敏，脸特红。 这一说女同志喝酒都没有男同志能喝， 啊，但是也有个别女同志比男同志能喝。 江湖豪杰呀，啊， 就是真是不容易醉 啊。最近这个你知道有一部电影，这不是最近了，前日子有一个人在囧途。王宝强演那个男主角 啊，是 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因为随身携带了一瓶牛奶， 那哪是一瓶，那是一桶， 啊，大桶牛奶，反正上飞机，说不让上， 当时 王宝强就把这牛奶全给喝了 啊，咚咚咚咚咚就喝了。 这样牛奶换成酒， 哎呦，那这人就变成醉螃蟹了。 这个日前呢，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有一位女旅客，因为携带洋酒啊，也还是挺有名的。XO 啊， 你知道吧？携带这个洋酒上飞机啊，人说不让上，禁止了。人家这位女同事当场喝干了一瓶 XO，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事儿呢，发生在8月21号中午啊。这位旅客赵女士从美国呀到北京转机去温州 啊， 随身携带了一瓶在美国买的洋酒，那 XO 啊，在通过国内安检的时候，人家工作人员说，那洋酒不能带上飞机。 嗯， 这赵女士当时就觉得。进退两难呢 啊！ 你说我扔了，你说我多少钱买的？ 多少钱呢？ 100多欧呢！ 哎呦， 1000多块钱呢！ 是啊， 扔了太可惜了。 就是， 最终他一跺脚，一咬牙，心一横， 哎呦，要干嘛？ 把这一瓶洋酒当场就给喝干了。 喝完干了之后的人家就通过了安检。 哎呦，壮士好酒量。 哎呀，关键问题是在登机口的时候，哎呦，酒的后劲儿开始发作。 这才几步啊，这酒就开始发作了。 那照你的意思呢？ 这是您登机口这才几步啊，是 照你的意思在飞机上发作 那更吓人哈。 关键是这谁喝一瓶 XO 估计都扛不了多久。 嗯， 这赵女士在登机口，哎呦，不胜酒力，在登机口大喊大叫，倒地不起。工作人员一看这样，知道她刚才喝了一瓶，一整瓶 XO 啊，也没辙，只能是无奈之下报了警。 你看这刷酒疯了，这是。 哎呀，北京首都机场公安分局的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这个航班的机长也认定这名女子当时的状态不适合坐飞机。 嗯， 于是呢，民警就把她扶到了休息室休息。还安排专人妥善照顾，保证他安全的。 嗯， 同时呢，通知急救医生赶紧跟他查查身体吧，别到时候喝完一瓶 XO 身体有问题是吧？ 嗯， 并且及时联系了赵女士的家属。 你看这工作做得多地道。 到了当天晚上7点多钟，这赵女士终于恢复清醒。 哎呦，半天过去了， 啊，我怎么在这儿？ 是啊， 怎么回事？ 我怎么不在飞机上呀？ 哎呀，自己还得问明白，问明白周围的人啊。了解了事情经过之后，赵女士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后悔不已啊。并且对民警的救援表示感谢。后来呢，赵女士在亲属的陪同之下离开了机场，回去休息去了。不知道她是不是真后悔啊？估计她那个到底是喝完一瓶 XO 还是怎么办？就当时肯定很纠结。关键是这瓶酒齁贵齁贵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提前知道一些规矩挺好，咱们别做一些无谓的这些损失，是吧？ 不是，这个机票也是那些钱，这酒也是那些钱。 啊， 您上了飞机扔了瓶酒，大家也就是觉得啊，之前没了解清楚情况。 啊， 可是您损失了机票，留着这瓶酒，大家不仅觉得你之前这规矩了解的不透， 啊， 而且还有一点酒后三德性的这， 那 不太合适的这事。 我觉得是这样哈，啊，就是什么事儿您都想好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这个身体最重要。您说您喝完了一瓶酒，这身体受不了，这个更麻烦。 而且作为一位女士啊，这醉倒在登机口大喊大叫，这事儿实在是不太雅观。 下回还是别买酒啊！这个下回就问好了 啊， 什么牙膏啦，什么雪花膏啊，什么 雪花膏， 不让上飞机的咱都不带，是吧？ 最近热映的电影啊，这个《滚蛋吧，肿瘤君》啊，热映也感动了很多的观众啊。 嗯， 女主人公被查出淋巴肿瘤，但是啊，以乐观、积极、幽默的态度跟肿瘤作战，也感染了周围的病友和医生。这部电影呢，由已故的漫画师熊顿的真实故事改编。他自己啊，曾经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治疗过一段时间，那儿的大夫呀，对他有着特殊的感情。电影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让大夫们印象特别深刻。我负责治病，你负责相信我。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继续传播熊顿的这种正能量。 嗯， 在一次聊天当中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软组织肿瘤与腹膜后肿瘤中心的一位年轻大夫提出，能拍一组抗瘤的照片来提振大家的士气，而这个创意啊，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这是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心，医生们接诊的病人呢，很多都挺着大肚子。由于腹膜后肿瘤的早期患者没有特异性表现，患者确诊的时候肿瘤都已经很大了，手术难度也特别大。这些在身体里作祟的肿瘤啊，就像怪兽一样存在着，主题图片当中的肿瘤君的形象也就来自于此。在院方的支持下，医生们以滚蛋吧肿瘤君为主题，利用个人的休息时间完成了拍片，还请来了插画师拔刀相助。从这个医院治疗康复的肿瘤患者也被特意邀请来参与拍摄，于是啊，一组幽默活泼又充满了正能量的主题图片新鲜出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软组织肿瘤与腹膜后肿瘤中心郝纯义主任告诉记者，熊顿给大家的印象是活泼的、举重若轻的那种感觉，所以啊，我们表达方式也要避免过于严肃和沉重，让患者们重拾信心，能和我们并肩站在一块儿。 据说很多人去看那个电影了啊，觉得特别，用现在流行的词儿叫虐心。 嗯， 啊，就是高高兴兴的乐， 嗯 啊，然后到最后觉得很心疼，因为毕竟这个疾病也是夺走了这个女主角熊顿的这个生命， 挺催泪的。 我前两天是专门在我们健康北京节目当中请到了这个北大肿瘤医院的肿瘤，尤其是这个淋巴瘤方面的专家来讲了讲这个病哈。 嗯， 好像是非霍奇金性淋巴瘤哈，这专门的一种疾病。其实我觉得现在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环境可能稍微的不如当年好了，得个病什么事儿 就比较常见哈。咱们大家对于医生的话一定得信，就是依从性得好啊，就是相信医生，同时呢更加乐观的生活，什么事儿都得跟病魔做斗争。 没错，这个观念和这个意识哈，一刻不能松懈。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强大的意志力去战胜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磨难。 用个别用很多大夫人说的话说，这个癌症是可防可治的，就是三分之一是能治好的，三分之一是能治愈的， 是 啊，剩下三分之一还能够维持。但是有些人可能是被吓的就吓回去了。 这不治之症这种说法其实很早就过时了， 是吧？有些病还行，有些病可能还是相信大夫，还是有很大的希望。这个田径世锦赛你看了吗？ 啊，就昨天还说前天那博尔特就是那个跑的还让大家挺激动的。 这人家还是闪电是吧？当然了，今天的这个田径世锦赛还在进行当中。但是你知道吗？就在这两天，竟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怎么啦？ 8月24号，今天这个朝阳警方接到报警，说世锦赛有运动员呢，丢东西了。 什么丢了呀？ 得的世锦赛的金牌丢了。 哎呦，心够大的呀。 关键是这么有纪念意义的金牌哈，怎么就丢了呢？ 还没捂热乎呢就丢了 啊。就是今天凌晨2点多，朝阳分局亚运村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说世锦赛有一个波兰籍选手在路上不慎把金牌遗失。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展开了工作呀。经过核实，这名丢失金牌的运动员是在8月23号昨天参赛获奖之后，金牌排第一，和朋友一同前往东城区金宝街一家饭馆吃饭。这个庆祝活动结束之后，打车返回酒店，下车的时候把这个金牌落在出租车上。 这马达哈冠军。 哎呀，随后呢，亚运村派出所的副所长就跟民警一块儿来找这辆出租车。经过调取大量的监控，最终还真不错，找着这出租车了，而且和司机取得联系。一个小时之后，人家出租司机李师傅就把这名运动员落的这个金牌，人家落后座了，送到酒店了。民警呢是亲手把这个金牌交还给这名运动员。接过运动员之后，人家运动员非常激动啊！你想想，这世锦赛这好不容易得回金牌，在还没捂热呢就丢了， 就是 啊， 对民警一再表示感谢。 这是 啊， 我特想知道这马达哈冠军是谁。 这是波兰选手法迪克啊，他是昨天在这个。田径世锦赛链球项目决赛当中是以80米88的成绩成功，还是卫冕冠军 啊。去年就拿过， 上一届就拿过、啊，关键这回丢了之后长记性了啊，千万得握紧了捂热了啊，装包里千万别再丢了。 是， 不过话说回来了，民警破案速度也挺快，一个小时时间就破获了这起这不是案件啊，这丢失的等于给找回来了，为民警点个赞吧。 30多岁的男子刘某啊，认识了23岁的少女文文，提出要和文文交往，但是被拒绝之后，居然残忍的将文文杀害了 啊！ 记者今天上午获悉，市三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赔偿文文父母33万元。 到底怎么回事呢？ 2013年11月27号啊，这个刘某就说跟文文要提出交往，被文文拒绝了。但是他也没放弃，文文开始有所动摇，有的时候说同意，有的时候又说不同意。根据刘某交代啊，追他的时候我就给他买过礼物，他说手机不好使，我立马给他买手机。后来文文就开始跟我借钱，一共4次，大概借了2500块钱。我跟他多次提出咱俩交往吧，给他买东西的时候他就说考虑，不买东西他就不同意。刘某说2014年2月25号，文文发短信说要借300块钱，结果他汇款之后的第二天就被文文给拉黑了。2014年2月27号晚上，他来找文文，文文短信告诉他不想见他，说他俩不可能，借的钱也会还给他。于是我就质问他是不是在耍我，没想到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爱信不信，俩人就这么在电话里吵起来了。回了家之后啊，这刘某满脑子里想的全都是文文骂他的话。于是3月1号，他起床之后拿起了一把20公分长的水果刀，开车来到了顺义文文住所的路边等他。在文文下楼上班的时候，从后面喊了他一声，随后就拿刀刺向他。刘某也交代，中间我犹豫过，离开过，但又开了回来。杀人之后我想着周围也有好多人，自己也跑不了，于是我就报了警。 一起悲剧哈、啊，就是有的时候年轻人的这种想法可能过于偏激，是不是有一些心理偏执也难说。如果真的有心理疾病的话，最好是寻求大夫来做一些疏导，这样的话不会给别人的生命带来威胁，是吧？ 是。 所以也是希望这样的悲剧啊能够少一些。家里边的人的老家啊，该管您得管，得关注一下自己家孩子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不过不管于男孩也好，于女孩也好啊，这谈恋爱的年轻人啊，一定要端正自己的恋爱观呢。 嗯，这个东西。一二没好好学习，你说能有恋爱观吗？ 是吧？ 啊， 嗨、哎，不好说。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哪儿最安静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方大静说，我觉得我们家小区就挺安静。 嗯， 玩完之后走在小区里边遛弯，吹着小风，迈着轻松的步伐，暗淡的路灯和明亮的月光照在小区的道路上，耳边静悄悄的。偶尔转几圈再回家，挺好。 那说好了，一定得不脚不能停啊，站一会儿就满腿蚊子包。 真的吗？ 真的，就是晚上出来遛弯的时候，一定一分钟都不能停脚， 嗯、 不停的走啊走啊走。 好像马大姐说我们家最安静 啊， 为了防止楼下人吵我，我们家的窗户都是安四层玻璃的， 是吗？ 窗户一关，一点声都没了，特安静。 哎，那您这个做的隔音效果做的是够好的。 是是是，娟子1995还说，哟，两位主持人一定有体会，这个大学图书馆最安静。 是， 只要刷卡进去，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大声说话， 就感觉最大的声音就是刷卡那叮那一声。 按说都是这样哈，但是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节目里边说朝阳区图书馆。啊，那里边跟大妈见面，哎呦，今儿没送你孙子，这还聊天呢啊！ 这个也不合适，反正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 啊。 我估计听了节目的那些曾经喧哗过的大妈，应该也不会再那么干了吧？ 关键是跟每个人的素质有很大关系。我们觉得是该安静的地方就安静啊，尤其是那些公园扰民的那个唱歌卡拉 OK 那种的，该小点声就小点声。 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事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首张银联万事达双品牌全币种信用卡了，海购5%返现，3倍积分，每月最高获赠10万积分，境内外安心消费，放心海淘。邮储银行双标全币种卡，一卡无忧，悦享全球。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泽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嘿，雪娃娃，咱们打水仗吧。 不不不，我